首先呢就讲完呢、這个即係、就是、利用网军啊散布呢个仇恨言论。咁、嗯、呢就中咗嗰啲呢就会变成丧尸。咁所以就琴日喺呢个将军澳呢就出现咗呢、這个即係凶徒啊用西瓜刀呢就去斩呢个嘅喺连龙场前面嘅即係黑衫人士。咁其中一个就係信报富刊嘅女记者，咁就仲即係伤势最严重。咁希望佢可以即係大步揽过。同埋我希望大家唔好淨係話我要譴責暴力，呢、 嗯、 個一定要指出呢種仇恨言論背後係喺背後推波助瀾。呢啲嘅仇恨嘅暴力嘅議員啦，元朗嘅黑幫恐襲事件嘅嗰種嘅即係卸查啦、縱容啦、包庇啦等等，都係製造咗一個咁樣嘅暴力嘅氛圍，俾啲人咧去襲擊示威者。即係就算唔係警察同示威者衝突打死示威者都好咧。更大可能將來咧係會發生係咩咧？就係俾呢啲咁樣嘅兇徒咧嘅，因為俾仇恨洗咗腦嘅人啊，佢、 嗯、 覺得自己係正義噶嘛，係嘛？而你共產黨一路喺度推波助瀾嘅喎，呢啲嘢即係敢於亮劍啊嘛，點解唔可以啊？係嘛？所以就係會導致到咁樣嘅一啲嘅即係慘案出現嘅係會，喺好多嘅國家裏面都會已經係有先例。咁翻嚟咧就講一講今日所謂嘅。會唔會風向改變啦？咁咧，林鄭今日嘅記者會咧、 嗯， 就回應算係回應嗰170萬人8月18日上街。咁咧就係話咧，就即係見到咧，大家都和平遊行咁樣。咁啊，呢句就製造分化嘅，我覺得。 唔係呢個好賤格嘅， 係啊， 即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啊，你係終於肯聽話啦。 你放低呢個嘅街頭衝擊嘅話，就可以有嘢傾啦咁樣。 係。 咁就話呢而家盡快會搭建一個對話嘅平台。咁呢就首先就係同提出呢啲嘅對話平台嘅人先交流先咁樣。咁呢就另外呢就係會增加監警會嘅數目成員嘅數目委任嘅數目同埋呢就係增聘嘅外面嘅專家嚟協助。咁亦都將監警會調查嗰個事件嘅時限呢就將佢呢就冇一個所謂嘅終止嘅時限啦。即係一路可以由6月9日一路查到而家或者之後咁樣， 主要佢就話咩嘛？呢一個元朗事件就好多人關心，咁所以嗰個一定包埋嘅啊。 咁仲有8月5日咧？仲有8月18日 啊，啱啊。就係如果你冇8月5日冇8月11日嘅話，就唔會有8/18啦。其實呢個好明顯啦，呢、這個就 咁就究竟係咪視為吹和風？咁咧就田北辰咧就講咗就係話咧，中央就落咗死命令，10月1日之前就要。所有遊行示威就要消失，咁嘅話呢，咁可能就係所謂嘅出嚟試水溫啦。咁、 嗯、 試水溫嘅二號就係呢個湯渣華啦，就喺8月好似成個人消聲匿跡咁喎。其實湯渣華喺6月撐咗一輪之後就唔見咗人，咁最近復出就係推出呢個叫做真相調查委員會，咁就喺個電台訪問嗰度就出 學南非啊話 係啦，好啦。咁究竟係咪喺度即係放呢個測試氣球呢咁樣。咁而究竟林鄭而家呢一個嘅佢又口氣上就比上個禮拜呢就遠咗啲嘅其實。但實際上係咪援兵之計呢，而佢有幾多可以滿足到即係反送中運動嘅訴求呢，我覺得呢個絕對係援兵之計。因為呢呢啲對話平台呢我話俾你聽信佢一成就雙目失明嘅，真係係可以咧。就算大家有乜嘢需要呢啲對話平台先，民陣今日嘅回應就好簡單。咁你五大訴求你應承咪得咯，好清楚嘅喎呢樣嘢係係咪咁對咩話咧？咁佢就話官員就會落區嗰度咧，就會去 唔係要你落區 聽意見， 要 你派劉光華落嚟聽咩意見？我想問下， 唔係要你落區，要你落台啊，大佬。 第一，而家要你落台；第二，五大訴求好清楚嘅喎， 系啊， 冇討價還價嘅餘地。 咁李嘉誠講得好清楚，年輕人嘅聲音震耳欲聾，你仲聽唔到咩？你仲對咩話啫？ 唔係先，李嘉誠都講得好清楚、 啊， 你就已經係黃台之瓜啦。 唔係咯， 係啊，快啲落嚟啦，其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話用呢個搭建平台嚟做援兵之計咧，我就話佢 read 錯咗個信息，以為8/18就係咧運動咧。由呢個勇武走向和理非、嗯、但你睇下當日嘅民調出嚟嘅報告，咁我喺 Facebook 都有 share 到， 就是李立峰他們的學者做的調查，實際上示威者裏面大部分的和李飛的示威者對於前線的用武抗爭是採取一套支持和包容的態度。第二，我之前都 call 過個 survey， 亦都係李立峰啊，佢哋做就係、是、出嚟遊行咁耐嘅人啊，係四成嘅人係覺得如果政府唔回應訴求，佢哋支持升級嘅。 嗯， 四成啊，其實 係啊，唔係呢個琴日嗰個連登仔嗰、那個記者佢都講明啦。其實如果你就再唔回應嘅話，咁我哋會回歸用武嘅呢樣嘢係。 即係你唔會以為而家講呢句搭建平台就係回應啊？ 啊， 我覺得佢係 read 錯咗嗰、那個。7170嗰個訊息啊，818，818嘅170之所以大家和李飛散場，其實係一個大家戰略上嘅合作嘅結果嚟噶。不過唔係話大家已經去到誒冇力再衝啦，或者群眾唔支持佢哋去衝。 佢真係以為啦，呢一個環球時報講噶嘛，佢話怕咗， 因為深圳冇景啊， 怕咗你， 大家就即刻呢個暴力潮就消退啦。 係啦，佢係咁樣講。咁而家佢咪即係可能有啲沾沾自喜啦，係咪、即係你就仲唔怕，你哋仲唔驚，係咪？喂，咁但係你冇你冇你如果係驚嘅話，170萬都唔會上嚟街上街添啦，係咪？喂，你嗰日其實話威脅唔少㗎。喂，你有咁多嗰啲即係留言就話成千個人，係咪？成千個 戴曬豬嘴， 係啊， 戴曬頭盔落嚟， 呢個係入境處有人報料嘛。 跟住仲有話警方大量卧底呢， 係啊。 跟住又話到時到後就會做嘢啦，咁樣重兵喺西環咁樣、其實就民工武客用到盡㗎喎、大家諗下818之前嗰個禮拜咩、美國衛星發現解放軍喺邊境移動， 係啊係啊， 跟住仲有一大扎人吹就係話要出兵，跟住就有話呢個武警喺深圳演習，跟住大量武警裝甲車集中喺嗰個咩體育館喎， 嗰、那個唔知咩啦，連咩花咁樣， 係啦， 鬼嘢， 喂，已經用盡曬噶咯，我諗佢用盡曬嘅目的，都希望818嗰度啊，如果少過69咁啊點啊，即係你得幾廿萬人咁啊點 啊， 證明呢個示威潮消退啦。實際上個 message 其實好清楚嘅，香港人實際上當日啊，係多過6月9號嘅，大家唔好傻啦。 六月九號就100萬。咁琴日就係、前日就170萬， 點止170萬啊？嗰度你未計條街度遊嚟遊去嗰啲油咧，所以我就係話咧，佢以為咁樣就會收火我啦、就等於佢話呢個壽終正寢，大家就散去花幾瞓覺一樣嘅啫，肯定係收唔到貨嘅喎。同埋而家個 message 好清楚嘅喎，就係唔係和李飛同呢個勇武和解嘅，而係和李飛與勇武合體啊！而家。你睇個文條裏面出嚟嘅，我 read 到個 message 就係咁。 唔係而家咪話咯，和李飛其實係勇武嘅最強大 backup 啊嘛，係嘛？大家有咁嘅共識。即係其實嗰日你講集會嗰陣時候已經有人即係舉曬啲牌喺度，係嘛？即係話即係多謝你哋啦，即係呢個和李飛其實肯 backup 呢、這個勇武嚇、即係大家有一個和解咁嘅機會。嗰樣嘢其實我見到阿梁家傑佢都飛即係 share 咗出嚟，其實嗰個好感動嘅嗰、那個畫面係嚇。咁、而確實最後尾散場亦都散得好靚仔。係嘛？佢哋自己話噶嘛，佢哋自己話噶嘛，佢舉埋嗰塊牌出嚟，就係話慢慢撤退啊嘛。 係啊，嗰個藍色嗰個 藍色，我喺現場，我見到三個人都喺度舉牌嘅。 嗰支旗啊， 係啊，咁 同警察嗰個停止衝擊嗰支旗一樣。 係啦，嗰個其實佢係好有誠意嘅。咁當然，其實有啲人咧，就其實嗱，坦白講啊，對勇武派嚟講咧，嗰日如果咁多人咧，佢哋唔衝擊咧，其實呢個係好忍受噶。 又係好大嘅自律嘅。 坦白講，你對於勇武派嚟 好時機嚟嘅， 幾難得有 周街都係人， 係啊，周街都人。喂，唔衝就白不衝啊嘛！呢、這個就係其實係8月5號，我諗係吸收咗8月5號教訓咧，亦都係，因為其實8月5號就係成日嘅焦點就去咗勇武嗰個衝突嗰度，咁變咗冇人去理嗰、那個。 失咗招啊！ 係啊，咁但係今次唔係喎，今次其實嗱， 所以咪話嗰個 吸收 嘅 進化 係啦， 啱啊！佢哋學到嘢嘅喎，會識得由嗰個網上面嗰啲批評，要去自己去即係改善啊咁樣樣嘅喎。嗱，呢個就係冇大台嘅好處咯。冇 ego 啊，冇大台就冇嗰個領袖嘅 ego 啊嘛， 亦都唔會俾人空間分化， 咪就係咯， 就係搬弄是非。 係啊， 有嘢唔妥嘅自己檢討 嚇， 係咪？所以嗱，佢我覺得咧，當日你記唔記得喺警總咧都有人射下彈叉嘅，好似喺政總啊，有三個人射下彈叉嘅，射咗兩嘢之後就冇人 科魯啊。 係啊，嗱呢啲唔靜止㗎，其實嗱之前嗰日喺八七嗰日啊，八七嗰日其實其中比較衝得大嘅，其實去咗呢一個旺角嘅。去到旺角呢，其實其中有一個人其實留喺度就話，喂留喺度啦，打陣地戰啦咁樣。當時咪就係其實其他啲人唔理佢囉，就話欸你要博拉你自己去啦咁樣，跟住其他人 就先去。所以咪進化咗囉。 係啊，即係你估咁容易俾你煽動到啊，係咪？ 因為經過嗰銅鑼灣卧底事件之後呢， 係啊，大家都會有 思考。我相信佢哋會思考嘅，即係話喺到呢個關鍵時刻，因為已經面對過咁多次啦嘛，究竟應該守定留呢？應該打陣地戰定遊擊戰呢？因為翻屋企瞓覺呢？翻屋企沖涼浸腳皮呢？咁即係巢皮腳嘛，因為咁，所以呢我相信係警察嘅卧底行動呢係 tracker 咗佢哋呢自己呢個嘅現場更加多嘅即係策略考慮同埋咩呢，唔會話同埋第二就係喺機場第二日呢亦都有反省嘅呢個 係 即係機場第二日阻人登機之後呢其實都有反省，包括你睇到㗎處理嗰啲懷疑大陸卧底影大頭呢，你見到去到上海紅衫仔就已經變成在他身邊舉起手指公嗌復建獨立了就跟住有人就話下次準備定平反六四條 banner 俾佢喎。 跟住有啲人喺個網上面出 post 多謝你呢一直以嚟囉都支持香港嘅即係呢啲反送中運動，又支持平反六四係咪，同埋五年前嘅雨傘運動，之前商議好覺得北美金呢已經轉到你嗰、那個即係嗰個中國銀行戶口入面啦 即係佢而家坦坦白講即係你永遠示威者都行先嘅一步， 係， 因為佢嗰套嘅網上網軍好、卧底好、乜嘢都好咧，警察嘅攻勢都好咧，佢都係based on一啲嘅即係雨傘運動嘅檢討啊，或者更早時間喺外國嘅經驗、進步嘅經驗啊等等呢啲嘅。而大陸嘅網軍咧，佢就 based on 咩咧？俄羅斯嗰套嘅模式，嗰套嘅即係攻略嘅方式。但係咧，佢遇到嗱好簡單，你帝巴出征嗰鑊都好笑㗎，係 啊， 係嘛？跟住一都未出动已经被人起晒底啦。 其实佢就话嗰、那个叫粉追，即係香港呢一集叫粉追，佢话其实留意咗呢班人好耐㗎啦，其实佢哋自己本身係呀，佢自己本身都有呢班人呢个骨干嘅 database 喺度嘅。即係其实佢哋。 即係咁快起到佢底。 好快，所以就係咁快㗎嘛。咁、即係而佢哋点解会即係攞佢哋啲 data 呢，攞佢个人资料去三退啦，去即係大纪元个网里面三退啦，其实一早已经諗定呢啲嘢係。 即係报参军同埋伊斯兰教諗 定。係呀係呀。即係所以即係你嗱你香港即係好大喎。即係你而家你咁多地方你帝巴出征啦，咁多国家都冇。 喂蔡英文都俾你搞到一鑊粥啦个 Facebook。係咪喂大佬嚴然係现代义和团嚟喎嗰班係。 係呀你確实係㗎。係 咪都係结果就未出就出师未捷就新鮮死喎其实。咁所以有時呢佢哋呢種到今日仍然你睇下呢個政法委就搵大台啦，就黏咗呢個亂港四人幫助。黎智英、李柱明 換咗就陳日君呢就換咗呢一個何俊仁。 何俊仁係啦。點解呢我就覺得。你同我都認識阿何俊仁，我諗佢自己都拗曬。 我覺得 支聯會， 我懷疑佢係因為咧， 即係佢要 佢而家同阿 梵蒂岡溝緊， 佢同阿肥佬奶做節目啊，而家 係喎， 係啊， 好彩我冇同阿何俊仁做節目，如果就亂講五人幫。 啊，唔係阿老蕭話你有份， 老蕭靠海啦，真係啊，咁咪要亂講五人幫 啊，係啊，所以好 大。但其實我覺得香港呢邊咧不啖笑 啊。係啊。梗係得啖笑啦，佢哋邊度係可以指揮到大台啫，大佬啊！ 我諗最憤怒係阿陳方安生係有原因嘅喎、 因為佢過咗去美國啊嘛，佢係。 但係如果你係就應該坑埋郭榮亨啊。 咁但係郭榮亨 點解唯獨是佢又放生呢個公民黨咧？ 我又唔係好明白。嗱，佢如果你話見人嚟講咧，嗱佢同阿郭榮亨嘅分別咧，阿陳方安生 見過彭 到彭師嘅。即係個官階係唔同啲嘅。 但係馬丁見到馮佩奧喎。 咁但係嗱。 阿肥佬呢見到馮佩奧喎。但係何俊仁又冇訪美喎。 但係你記唔記得呢郭榮亨去之前呢其實俾啲連登仔呢俾啲網友鬧得好緊要。即係其實佢話呢一個香港政策法 要延續嗰個獨立關稅地位。 係啦佢講呢啲乜嘢。即係佢唔掰攬炒嗰套㗎。 嗰陣時係。 係啊，嗰陣時嗰、那個個講法我哋唔係，喂咁你即係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啦。 係啊，點可能去美國遊說延續香港關係法？ 你究竟其實你個人你企邊邊㗎？其實你而家你咁樣叫人哋唔好放棄美國政策法嘅話，香港政策法嘅話，咁你即係等於係企喺建制派嗰邊嘅喎。你仲要之前好似話揾埋阿林鄭傾偈添喎。 係啊係啊。 咁呢個大鑊啊嘛，呢個係好似有默契咁樣啊嘛。 但我其實覺得。點解咁 old school 嘅呢你諗下 ,03 年就有陳日君啦嗰時就冇何俊仁。何俊仁就我諗無端端發達啦今次就係、是。即係成為呢個亂港四人幫都唔知係咪排第四定排第一添啦。咁亂港四人幫裏面呢就即係我諗二十三十年不變㗎喎。漢奸走狗埋國賊李柱銘。有肥佬黎呢兩個膽嚟㗎啦。咁我諗因為同梵蒂岡有呢、這個即係關係改善可能就 drop 咗陳日君啦。咁實際上我諗今次反送中都唔係好見陳日君就真 的。咁就係嘅起碼佢冇去美國啊。 係啦咁陳太就雖然喺運動唔多見但係就去咗美國嘛。 係。 係啦咁就但我成日諗極都諗唔明除咗你頭先提醒我啦、就係因為同阿肥佬黎做節目。就上咗呢個果然台。呢、這個細說中南海加咗呢個節目主持人肥佬黎。咁就變咗何俊仁都上埋榜。 咁、但係 咁、但你話夾硬扣何俊仁係港獨呢個又係無厘頭㗎喎佢大中華交嚟個大佬支聯會主席。 咪就係囉。 咁點會係港獨呢佢建設民主中國㗎喎又係。 咪你日平反六四其實你何俊我、何君堯啊其實某年佢都支持過 平反六四。平反六四以外㗎係啊。 一樣㗎嘛因為大家都係即係以個出發點都係愛國㗎嘛。 即係我就係話其實佢政法委今次係咪真係揾唔到真係冇大台。搞唔掂呢你可能呢 但我好奇怪 黃之峰啊羅冠聰嗰啲可能又搞得太恩主 嗰啲即係其實打正旗號係支持港獨嗰啲佢又唔黏㗎喎即係好似陳浩天嗰啲啦佢冇㗎喎 係囉如果係正路應該搵埋軍火嗰啲啦 係 呀又唔係㗎喎 仲好啦又冇紙俾你扣添 又返返去傳統泛民呢啲 係囉 即係亡我之心不死又係呢班人㗎喎 好奇怪所以 即係我覺得真係攞出嚟嗰啲即係嗰個吹氣公仔已經玩到爛曬，又再攞翻出嚟，又再繼續你嘅喎，真係好笑喎！我覺得真係即係念舊啊，可能真係，即係我完全諗唔到嘅。政法委喎，其實佢係 都係高咩咩長安劍啊、長安網啊，好似係我記得。 政法委下面嘅公共帳號嚟嘅，好似係。 係啊係啊係啊！ 咁所以難怪啊，陳方安生咁勞氣今日。 嗯，即係咩？佢好勞氣咩？ 係啊，佢話始作俑者林鄭月娥，你而家推卸責任推落我嗰度，有冇搞錯啊？咁樣。你話滋擾我啊，滋擾我家人啊，咁樣 係咩？ 係啊，嗱呢個亦都係反映到咧，我覺得都係無計可施 嘅。 所謂呢個戰略性退卻咧， 冇啊，大佬。 我覺得佢係要捱過八三一嗱，我就覺得八三一會爆大鑊。 你話遊行，即係呢一個民進啊 ，OK， 勇武派會全面復出啊。 哦，呢個唔出奇喎。 嗱，我冇內幕消息，我估計你諗下啦。如果你我就係話林鄭嘅 window 其實係得十幾日嘅啫。如果呢十幾日裏面佢止唔到咳呢到你八三一再爆出嚟跟住就罷課㗎喇喎。9月2號就全港罷課㗎喇喎又再升溫㗎喇喎。好啦到時你再話哎解放軍武警我話知你去到邊度演習都冇用㗎喎。因為你狼來了啦嘛已經係。即係佢連武嚇一招都冇用㗎喎。咁你仲可以用咩方法呢又乜唔通你搵人日日走去包圍阿肥佬黎嗰度咩佢哋係 hea 做㗎喎我覺得。真係幾好笑喎成件事我覺得。即係佢都唔似係想解決個問題你有冇咁嘅。我突然間都好 puzzle 其實。中共係咪唔想個運動消失呢真係。 呢、這個 或者中共裏面嘅領導人有人唔想個運動消失。 如果你用拳鬥嘅解法係解得通嘅。即係因為呢個所謂強硬派嘛。強硬派就係而家係王沪寧同埋呢一個韓正其實係吹起而家呢個港獨嘅威脅同埋呢一個恐怖主義嘅威脅然之後攞嚟奪權㗎嘛呢個係。 嗱因為就博文網 博文社 博文社就出咗一個新聞就話呢喺北大河會議之後呢主席就派咗佢嘅核心智囊就嚟咗香港就係直接傳達就要呢、這個絕對唔會出兵。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嘅因為喺818呢梁愛詩之後早呢就供出嚟講啦。就話呢個係香港社會治安嘅問題就是、不屬於國家安全問題。所以就由特區警察去處理。 他講得很清楚的。 就算是。 他比譚耀宗更清楚的講得。 是沒錯。就算差佬呢，我見到原來 BBC 呢都找了一個差佬做訪問的，其實他都說我們不需要解放軍嘛，我們不需要大陸去介入嘛。其實都是這樣講的，亦都他都講到 明。這個肯定是 party line 來的，這個 都講到明，他就說不覺得沒有證據顯示有外國勢力參與嘛，成件事是。 嗯。 那都清楚 ,BBC, 是吧，咁雖然佢都話即係你而家呢咩獨立調查委員會冇用啊，咁但係。 咁你覺得侵侵講話不如習主席見下示威者呢個係串佢呀，定係真係叫習主席喂、大佬你唔好再拖啦，再拖落你死㗎啦咁呢，即係想救一救佢啦真係。 我覺得Donald Trump 都係交貨啫，其實係。 我覺得Donald Trump好鬼蠱惑㗎。在二十國峰會大阪呢，靜靜用香港來跟習近平做deal呢，就諗住呢又可以夾多啲喺貿易談判嗰度。 但夾唔到 嘛，點知夾唔到嗰時呢，再加上呢811之後呢，成個日美國朝日着火嘛，811之後即係嗰打爆眼之後啊，咁所以你睇到嗰啲蓬佩奧啊，佢個國家安全顧問呢博爾頓啊，同埋呢個Pelosi 啊啲炸人、Mitch McConnell 呢啲咪着晒火囉，外交事務委員會嗰啲就焗佢啊，其實係，咁佢咪要走出嚟講，今日彭斯都係講緊呢樣嘢啊。 而最衰就係其實佢自己本身原本啦，佢個如意算盤就係賣咗香港之後咧， 就夾個貿易談判就丟翻嚟啊嘛。 係啦，但係最後尾即係呢個兩個禮拜之前，萊特希澤同埋姆魯欽去到大陸，去到上海之後，係乜嘢都 乜嘢都攞唔到嘛， 係 咯。 最衰就係去到連呢一個咧，即係佢自己應承咗嘅，喂，舊年十二月應承咗嘅，即係芬太尼都認，都 喂，芬太尼喺阿根廷應承喎。即係拉呀慢慢周 嗰次交唔到貨，喂，所以其實喂，你根本上你賣唔到香港之餘，喂，仲要輸埋個道德光環，咁係梗係唔會賣你帳啦。再 我估話習近平都冇辦法控制芬太尼， 係啊， 因為嗰都係好多地方嘅山頭利益嚟， 根本就係、 是、賣芬太尼係。我想話好多人唔知道芬太尼係一種止痛藥，係嗎啡類止痛藥。其實賣芬太尼好過賣毒品喎， 係。 喂，好過北韓啊，或者以前緬甸種罂粟啊咁。 但佢殺傷力好大嘅， 因為佢嗰個藥效係比嗎啡更犀利啊嘛。 同埋佢可能溝唔知溝咩毒品嘅，佢唔知係咪溝嗰啲。 同埋佢生產成本好低啊， 好低嘅啫。 佢純 chemical 嘅嘢嚟，有一個係。 係啊。 咁所以嗱，你諗下啦，對老習嚟講，佢自己都搞唔掂喎，估係。但而家最大的問題就係會唔會慢慢美國佬試下？試出咗老習其實已經唔係所謂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冇啦，其實好明顯唔係啦，呢、這個其實唔係。 你睇香港嗰個 track 落去嗰個局勢， 唔係話今年啦， 已經睇得到㗎喇喎。因為 track 落去我成日都諗爆頭，拖可能對林鄭有利，但對習近平係絕對不利㗎嘛。一係戰一係和，係咪？如果你唔戰嘅話，佢知道戰嘅話代價好大，佢就唯有和㗎啫。唯有和嘅話，你五大訴求起碼食三項啦。咁好簡單，一撤回第一項。其實冇代價㗎喎，坦白講。第二項獨立調查，坦白講你睇下個 terms of reference 點寫㗎喎。第三項你話宣布林鄭月娥做埋呢一任唔做，亦都得，係咪？提早宣布，由林鄭月娥自己講，我處理埋香港呢啲嘅和解分化嘅修復社會之後，我就唔做㗎啦咁。咁你跟住到最後尾重啟政改，你咪喺十月施政報告我會有個說法，起碼我有個說法。在十月的施政報告裏面關於政改，究竟這個所謂的平台對話平台是不是講政改呢？是不是你可以彈弓手，當然現在可以。 不過阿世良，這個是我們想法，我們是用正常的想法去即是覺得你讓這幾樣東西是沒有成本的。但獨裁者的思維呢，我記得就是有一集，就是這個是House of Cards Season 3，就是講這個美國總統啦，那時候 Frank Underwood 和這個普京的對話，這個很深刻。咁其實其中一個對話，佢係講緊就係有一個美國嘅示威者係撐兩性平權嘅。咁因為咧就係撐呢啲俄國嘅一啲即係平權嘅示威者啦。咁然之後就俾人就捉咗去坐監。咁普京當其時咧就同呢一個 Frank Underwood 講，即係呢個美國總統講，你一定要佢親口講，佢自己道歉，佢自己做錯咗，一定要講。咁最後尾嗰個示威者就企得好硬，我就係唔講，我寧願死喺獄中我都唔會講嘅。跟住然之後 Frank Underwood 就喺度問，喂，其實 使唔使咁逼雕呢？ 咩逼雕啊咁樣，使唔使企到咁硬啊咁樣。咁嗱，當其時呢普京點講呢？我知道其實嗱呢、這個示威者唔係即係呢個呢、這個反同性戀法案係好野蠻㗎，呢、這個係我知㗎喎、哦。咁但係 喂，呢條法律係寫俾我哋俄國人㗎，你話我開明俾邊個睇呀？俾你西方覺得我開明呀？我唔需要你西方理我點樣睇喎，我淨要知道我淨要我自己國民點樣睇㗎咋，係咪？如果你喺電視讓嘅話，咁你其他嘢會唔會讓呀？如果其他嘢都係呀，骨牌效應，其實佢就咁講，我可以咁樣讓，但係我永遠唔會 take chance 嘅。佢講法就係咁，我唔會冒任何險令到我自己本身即係有一個政權即係不穩嘅風險㗎嘛，呢個就係、是。 佢過去呢、啊、處理嘅手法呢，佢唔係唔會讓嘅、 啊。 你睇到03年七一遊。 Spin 囉，佢睇下點 spin 囉。 佢會讓嘅，佢拋咗阿董走、啊。其實就算喺梁振英問題裏面呢，佢都最終都係拋咗佢走嘅、 啊。要過冷河啦。 但係佢係唔會係受示威者嘅壓力的情況底下讓步、 uh-huh. 這個就是因為好像你剛才所說、 嗯、 我第一我怕骨牌效應、 uh-huh. 第二溫時如果我這樣做我權威受損之後、uh-huh. 會影響 spill over、 uh-huh. 去日出了其他的範疇會去到其他範疇去到那裡的時候呢就一發不可收拾 不是因為呢還有 這個就是獨裁者的邏輯來的 還有其實原來呢他們很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原來呢你多次的、這些用武衝擊呢其實原來是有些大陸佬這些不是鬼啊是真的有人想下來學師啊。 啊真的 是啊。 即是怎樣勇武衝擊、 就是啊、 他們都很勇武的、 啊。據聞有個講法就是說 他們烏坎啊那時候都很勇武的、啊。 他不知道啦即其實有些講法就是說其實他們很擔心是大陸有些人即是維權人士所以他都想來即是去即是取經。 所以他查手機那麼嚴就怕你拿些東西回來傳播嘛。 是啦、啊。即這個就是問題嘛這個就是點解佢要咁急於去融合香港，融合喺呢一個叫大灣區入邊？ 而家冇啦，而家叫深圳咩社會主義新咩 呢個示範區， 示範區 啦，示範區， 冇大灣區啦，而家 啊，你咪就係示範俾香港睇啊嘛，大佬，喂，大佬啊，你講嗰八樣嘢， 屌深圳得，新八輪就 New Balance 啦。坦白講 唔係佢嗰陣時十年前已經講過啦要將上海即係將佢喺2020年嘅時候變成呢個國際金融中心㗎嘛取代香港㗎嘛。 上海講過前海講過係咪而家又話咩創意創新乜乜基地。坦白講我就問你一句你冇資訊自由創不春啦。 冇㗎係啊。 講完啦係咪所以呢個又係攞嚟講我覺得深戰嚟嘅其實都係。攞嚟空香港㗎嘛。 其實就係其實背後得三個字啫。就係、是、我耐你唔學但係好叻咩即係好叻咩之後呢就同你講我谷深圳然之後邊緣化你係咪等你呢後悔都嚟唔切。咁呢個就係所謂好叻咩嘛係咪咁咪事實上香港真係叻過你因為香港起碼有資訊自由除此之外所謂國際金融中心咩叫國際呀、啊、係人哋認可你呢樣嘢先就國際化 嘅。好簡單好簡單、 啊、 你試下。出單深圳機場同、 啊、 香港第一日出單嘅香港機場喺、 嗯、 國際嘅反應你係睇得到個分別、 啊、 你問國際衝擊根本就唔係武警喺深圳演習或者解放軍 係冇錯 而係第一日出單咗香港機場 係啦 當時對國際社會嚟講嗰個係 shocking 嘅新聞嚟 㗎嘩我哋係即係嗰陣時係去呢一個癱瘓國際機場呢、這個真係呢、這個真係屎忽撞棍嘅啫其實係即係大家冇諗過係咁勁 喎，因為人多多咗個地步，根本上佢真係 因為個憤怒太勁啊！八一一 係啊，人多，我第一日喺度嘛，第二日我冇去，第一日我見到，喂，真係啲友係好興嘅，真 係。唔係同埋就係話 好多和你飛 啊， 唔係僆仔嚟嘅，好多和你飛嚟嘅，根本係。所以你諗下，如果你深圳機場封閉係做到香港嘅國際效應嘅話、嗯，你就可以取代香港。 嗯 如果不是你封閉了之後沒人理你的那你就自己拿來魚咯。 那就是咯。 這個也都是為什麼坦白說你中共始終都是要面對現實的。 嗯、 就是我當你香港是離不開留不低你怎麼處理呢兩公婆一樣、 嗯、 是不是是沒辦法離婚就要在一起、 嗯。 但是就大家已經互相掹刀了去到。 嗯、 那你想怎麼處理呢你如果再繼續一路而家咁樣嘅路線落去嘅話你就會令到呢嗰個問題會越挖越深你諗返轉頭嗰兩個月係咪你只要諗下如果6月15號嘅記者會林鄭出嚟講話撤回啫唔好講話咩啦 ,the bill is dead, 或者咩停止推動立法工作。當日就係講撤回然後就係話會有一個調查委員會關於6月12號其實預言嘅喇噃。 再有的衝擊行為很難搞得起那個民情的。結果一路 drag 一路 drag drag 到有這個警暴越來越嚴重，跟住到721，跟住到811，跟住到現在818，你是一路越挖越挖，挖到一個地步是什麼呢？就是我告訴你，我敢寫包單五大訴求，你明天答應承了都沒用。 我覺得是 現在跟你說普選，現在是 五大訴求都是普選來的。 我知道你現在只是說我們要談都沒用，現在你是要去找數的，其實是人家就會問你拿時間表路線圖的，其實是。所以想想如果這樣下去的話，這個將會變成現實上林鄭千萬不要落台，我覺得它是會令到香港人呢在黑社會威脅這個極端分子的這個西瓜刀下面威嚇都好，一路走到現在亦都是林鄭的功勞。它就會令到香港人這兩個月來的經歷成為我們的身份的象徵，香港人團結的身份的象徵。 沒錯， 你看一聽香港人加油自動識嗌的，是嗎？這個就是一路行落去，這個不會只是民主運動的。我想問，如果你現在8月31日之前你不去處理的話，中國共產黨不去處理的話， 所以接下來這個星期五就有個人鏈運動了嘛，是 不是人鏈啊，那個身份是會變成身份認同，是會慢慢變成一個不是只是民主運動， 是 而是到時在中共的加上這個香港的警棍下面逼出一個分離主義運動，這個才是呢你看到那個的一路發展的趨勢。到時到後呢你就不要說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為你一路你想到的嘛，原本其實你只是跌了個垃圾，你撿回下去擺回垃圾桶就沒事了，我不撿，我不撿好了，隔離那個人過來叫你撿回個垃圾的時候你就跟他口角，跟著口角的時候大家就吵起上來，先就是你擁我，我擁你，擁下擁下之後呢跟著就立嘢打了，立嘢打完之後打死埋人，你睇到你諗下係咪咁啊？其實成件事你望翻轉頭就係咁啫嘛。原本只不過就係跌咗條垃圾，其實係可以用最少嘅政治成本去 handle 咗佢。所以我成日話呢個係六四嘅邏輯就係咁。原本叫反官倒，反官倒搞下搞下，越搞越大鑊，搞到佢咧佢就覺得係呢個威脅共產黨嘅生存。這個就是共產黨自己去找尋敵人的一種的政治思維的邏輯。這 個、鄧小平其實很多年前其實他都知道那個北，即是共產黨的北呢，就其實是防左的問題嘛。即其實當然即你說要提防右，但是主要是防左嘛，主要是防左，是是防左是最重要的，因為其實你共產黨那種文革基因其實一早已經是啦，即係種落了在這裡，即係那個路線問題就是這樣嘛，是不是？即如果大家都要鬥鬥鬥去那個鬥爭精神啊，即是那種好鬥文化，其實你這樣去慢慢去自己內在裡面去鬥的話，其實這件事不斷升級的，其實是等於就是說你整個黨裡面你是沒有一個即是其實是軟性處理危機這種方案嘛，是夾到自己是沒有位好走 的。我覺得不是沒有，是不會說出來，為什麼呢？因為在他們的集體的 norms 裡面，即是那個黨組織的規範裡面，零左勿右，右就是路線的錯誤，左是什麼呢？左是執行的問題，即是說我錯了都好 I'm wrong in the right way， 這個就是為什麼左讀一直沒辦法清除的原因。很簡單，即等於那個斬人那個人的 logic 而已，是我是大力左斬到他重傷，但我這樣保衛國家是沒有錯的，這種就是左讀。我告訴你，就是我是為了捍衛國家尊嚴，這些是曱甴，這些是港獨分子，我現在拿把刀出來教訓他，是我不對，但我的出發點是沒有錯的，叫做做多了做大了，這個就是左。右是什麼呢？右就是說你去勸那些示威者回家啦，夜啦，再不是送樽水給他，鼓勵他呢就是不要那麼夜出街，要循正確的渠道去表達意見，啲人們就覺得你是不是私通呢啲示威者，你是不是軟弱啊？ 侯志強嗰次咪咁咯， 咪俾人罵咯，咪俾何君瑤喺個 Facebook 嗰度鬧佢咯。佢侯強呢啲做法我就唔會啦，咁樣你啊，佢講法咩啊？嚟一個打一個嘛，係嘛？佢嘅講法就係嚟一個打一個嘛。所以如果你唔係成個風氣係鼓吹嘅一種咁嘅極端主義思想， 你連決策那些人你不要以為就是群眾先有這種極端主義的思想。現在最大的問題其實那種阻毒是來自決策的核心。很簡單，我想問那麼多個政府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那麼多個常任秘書長去到香港講到說退一步粉身碎骨這樣的地步了，為什麼沒有人出來死諫呢？我想問 民主黨原本都想逼羅志光死諫的，但都沒用。 為什麼你問我是不是真的眷戀那些權位那麼重要？因為根本落了死命令不准跳船，如果跳船的話加法事後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林鄭都沒用，其實是即是林鄭除非她自己良心發現主動肯犧牲，即是如果不是的話呢，大權始終是中共那裡，即是大家，我想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咯。其實是 我覺得呢，他們根本有一種食花生的心態，那些官員一，他覺得警察就不是他們指揮的，亦都不是林鄭指揮。第二，很多重大的決策亦都不是林鄭。6月9號之後，我覺得已經被人奪了權了，100萬人上街之後。好啦，所以根本上整個特區政府都是抱住什麼呢？就是在這裡看戲。 不是，即 是時事評論員就變了。 現在即是中共即是說尤其是習近平那種全面管治權呢，其實已經令到其實香港那種 hierarchical 那種即是其實科層架構呢，其實已經是沒有大沒有小。為什麼沒有大沒有小？其實大家你以為喂，我們以前以為林鄭啊其實就是這個警隊的最高指揮啦，但不是，根本上其實他們就是一個生意 partner 的關係來的，是 horizontal 的， 是授權的，我覺得變成這樣。你嗰、那個你那個公司咧，就係、是、一個叫做我哋叫 hierarchy， 由上到下嘅一個公司結構， 有個 command chain 噶嘛。 而家係咩咧？我覺得啊，而家就係一個嘅控股公司同子公司嘅關係。控股公司就係中國共產黨。然後下邊就係第一文官嘅特區政府嘅叫做 business unit， 同武官嘅。警察部隊。其實係平牌嘅。 平牌㗎，係啊。 佢哋上邊嘅控股公司，即係話。等於這個的屈臣氏和這個的三其實上面就是霍建寧了，霍建寧才是個老闆，屈臣氏是指不到三三又不會指得動這個百佳的嘛，百佳又不會指得動屈臣氏的嘛。好了，現在就是一個這樣結構，就是說我你的權力能夠指揮警察的權力，其實是我轉授給你的。 是啊， 轉授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不叫警察聽你話的話，你是指不動他。 當然啦， 你是指不動他。 即是坦白說，即是香港那個所謂 chain of command， 那個 command chain， 其實已經被老共打散了。即是曾幾何時早不知道你有幾年了，已經是香港那些紀律部隊全部都要上京述職的。 而家都係啦， 全部都要上京述職㗎。 有啊，全部保安局長退落嚟之後都係人大政協嚟㗎。跟住咪定期去新疆考察囉。而家 即係咁講，喂，你話你見阿爺，喂，我都見阿爺喎，係咪？ 大家都係見同一個阿爺喎。 大家都見到，我使乜俾面你啫？個權都唔喺你度嘅，大家心裏有數。 同埋以前你諗下，以前就係由特首帶領啲官員先上去嘅，而家就唔係，已經滑曬瓦到一個地步咩咧？係個別召見啲官員上去嘅，而家係。鄭若驊啱啱提早翻嚟啦，所以你話係好多係事務性，哦，上去開會，好啦，但係如果唔係事務性嘅嘢，係上去述職或者見，呢個就有問題。即係話，如果我係你下面嗰條僆，而我可以 bypass 你，係直接同阿 Chairman 傾偈，即係話喺長江集團裏面，人人都可以撳上去阿 Chairman 嗰層，同阿李嘉誠敲門入去傾偈嘅。我問你霍建寧點管 啊？ 所以呢個就係而家個問題啫嘛。 所以冇高度自治啊！你係基本嘅自治都冇啊！即係你搞到咁樣係。 有幾個人你唔會指得喐嘅？第一律政司，第二保安局長，呢啲係指唔喐嘅。第三民政事務局長，呢啲你係已經全部指唔喐。你只係一個名義上嘅特首。好啦，名義上嘅特首。去到更大的 crisis 嗰時候，你就完全充分暴露出嗰種嘅不能作為啦。因為你以往好簡單，彭定康帶住兩個助手大龜細龜嚟香港，佢就係英國充分授權嘅阿頭。你霍德布政司喺香港盤踞咁多年，又話軍方情報人員出身，又打過馬來西亞共產黨咁巴閉。好啦，你嚟到， 你都是要聽彭定康講。 嗯。 因為那個就是英國的所謂 hierarchy。 是啊。 你在這裡盤踞這麼多年，喂，那你香港英籍的民官一樣好像中聯辦那樣，可以拉幫結派形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所以香港是沒有人給面林鄭的。大家。 大家看麥美娟都知啦， 大家都是生意 partner 嚟嘅咋，所以點解佢會講我唔會出賣警隊呢？ 不過你合夥人嚟㗎嘛， 合夥人 你何來出賣佢啫？你點啊？點邊度有能力出賣佢先？ 咪就係咁嘅情況啫嘛，其實係，所以咧特首其實你唔係話你冇自己嘅班底咁簡單，就算你自己有個哎呀班底都好啦，其實你都係冇嗰個指揮權。 其實佢不斷喺記者會都講過嘅。他說你們要明白我做很多決定呢都是要照顧很多的各方面的不同意見的 人。有多少最後不是第一個。 好簡單。如果你說 concede 太多，喂，李慧瓊就開你湯了。李慧瓊是另外你的生意 partner 來的。 嗯。 他不是聽你管的。立法會投什麼票是中聯辦管的。 是啊。 你是沒辦法 lobby， 所以請埋那些政助副局長全部可以刪除的，我覺得。幫納稅人省回多些錢。因為他們是沒有能力去游說，我不是他們不做事，而是那些政黨根本是不會採他。你打個電話來，喂，我是誰誰誰政助啊，吳景俊啊，我想跟你談談這個一地兩檢法案。麥美娟聽到之後，假設他會怎樣說，他會說你叫我聶德權找我，就算聶德權打他，他會叫你叫張建宗找我，或者你叫林鄭安排個會議跟我林鄭談。是啦，他怎會將你這些我的生意合夥人是林鄭的嘛。即是你等於你叫一個百佳超級市場的店長來跟我傾，而不是百佳的老闆，甚至是和王和記的 CEO 來跟我傾的嘛。所以你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你見到的最後尾就要靠中聯辦王志民吹大雞，全部才歸隊。今次胡應湘到呢個吳光正，商界李嘉誠，其他地產公司登廣告，全部都係要咩呢？係要呢中央北大河會議裏面出咗呢個咁樣嘅決定，然後就全部要歸隊。如果唔係，點解林鄭咁耐都歸唔到隊啫？係咪？李嘉誠都覺得佢會唔會視佢為一個咩嘅喎？我諗even 你話吳光正都好啦，他都不會試林鄭，他是他政治上的領導來的， 沒人看他頭的了。其實是 你好了，你想想他可以讓步什麼呢？就是說在一個平台裡面，你走多一點，麥美娟就會又再找他媽媽出來問候的了。 是啊， 是嗎？跟著你再調查委員會，你怎麼搞得掂現在如日方中的警隊勢力？ 我覺得現在他更大，即係因為咧，佢而家話想搞民生啊嘛，咁就話 冇啦，八一八證明搞民生呢條路彎咗啦，係191億捱唔到兩個禮拜。 佢而家咧就好似話咧，佢想搞土地問題，咁土地問題咧，咁其實咧而家佢揾一個人咧去犧牲，咁就係嗰啲鄉下佬 揾中地出嚟 啊，係唔係啊？可能係嘅，同埋啲農地。 或者取消丁屋政策。 農地就係其實我諗佢可能同呢啲即係地產商，即係尤其係新鴻基嗰啲啦，佢有儲農地嗰啲啦。 最多咪有四叔同埋新地咯， 係啊， 李嘉誠冇㗎啦， 向佢哋埋手，因為佢話搞個新市鎮啊嘛，其實係。 即係點啊？要佢哋攪翻啲地出嚟。 係啊，即係喺呢啲咁樣嘅即係東北啦，係嘛？即係其實佢哋嗰邊。 咁你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咧？即係你要講粗口啊！東北搞到咁多我哋嘅朋友坐監，就因為當日曾蔭權已經定咗用官地收回方式去發展新界東北，將所有地產商嘅農地土地儲備嘔曬出嚟，要用當時嘅 valuation 賣返俾政府，官地收回嘛，然後政府再全新規劃，可以全部攞嚟起公屋。你就到阿陳茂波一上台，你做政務司司長林鄭嗰陣時一個一尾十，佢做發展局長兩個月前2012年的4月就上去立法會去 sell 這個官地收回模式發展東北，兩個月之後他做了政務司司長，跟著就沒有件事了，跟著陳茂波就說公私合營，即是說放四叔新地一條生路，他們落了釘那些地給他繼續發展私人住宅。那你現在你剛才說的方案，我想問一下，兜了一個大圈卜爆這麼多頭，然後又回去2011年曾蔭權的方案， 咪最慘！ 你諗下幾荒誕？你諗下 最慘啦，就係 跟住嗰啲葉寶林嗰陣時，咪就係個個入去坐，咪就係呢單嘢咯。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就是反對新界東北滅村計劃咯。喂，你官地收回來發展公屋，大家沒得吵。你現在不是，你用公私合營的名義是給他們落一釘那些地繼續自己發展私人樓宇。你做政務司的時候是推翻自己做發展局長的時候的東西。 是啊， 你想想無恥到這樣，是所以我說搞不定。你敢你敢喐啊啊啊和哥嗰啲嘅宗地咩？係咪先？即係橫州啊！ 和哥咧，可能佢而家著緊草啊！你咪好落唔係元朗單嘢啊嘛？元朗嗰單嘢和哥。 我想問啦，你個政權係靠黑、靠警、靠低收入、低教育水平、五十歲以上嘅女人支持嗰陣時候，我想問下你呢個政權可以做到乜嘢出嚟？你諗下。你試下話收鄉下老嗰地啦，或者停咗丁屋啦。喂，大佬，我哋呢邊陣營起碼阿劉業強啊嗰啲全部企曬過嚟嘅。 係啊， 我諗到時何君瑤仲大鑊啊，條條揈添啊！嗰啲邊個啊？鄉議局裏邊嗰陣侯志強啊，嗰啲全部企曬過嚟添啊，一齊同你玩添啊！ 唔係，所以其實佢而家好尷尬啊，大佬嗱。你就算你而家你要釋放嗰啲咁嘅供應都好啊，嗱你而家嘅 timing 又好差㗎喎，嗱因為而家嗰個經濟下行， 樓市又開始跌， 咁你樓市跌嘅時候你再要谷供應嘅話，咁你係咪想嗰啲中產死呢？係咪要想佢哋跳樓呢？係咪嗱，即係嗱，你要再上又唔得，係咪？咁所以呢所謂嘅即係解決社會矛盾啦，你最後尾呢都係 piecemeal 咁樣去解決嘅。 Anthony， 你記唔記得呀？呢個所謂香港深層次矛盾論，屌是溫家寶第一屆做總理嗰陣時候已經 改好耐啦， 講咗十幾年啦，我哋聽咗 好耐啦。 零三年七一遊行之後又話要解決深層次矛盾， 是啊， 頂你到而家2019啦，你知唔知啊？中間相差17年啦，如果呢啲矛盾都解決唔到嘅，你有冇解決方法咧？真係，實際上係冇啊嘛， 冇啊，而且佢根本就係呢個制度出嚟，其實你十幾年嚟，你自己本身就係呢個土地問題嘅始作俑者啊嘛。 好簡單，我告訴你有方法的，要地產商所將所有土地儲備攞返曬出嚟，政府幫你買曬去，使乜填海，使乜填大嶼山，乜都唔使做。 但唔得喎，如果你填唔填海嘅話呢，大陸啲海沙呢又冇買家喎。 咁咪係囉。其實就同習近平面對嘅中國大陸嘅 sectorial interest， 將國家利益分割係一模一樣。電信嘅、鐵路嘅、石油嘅，全部煤炭的，全部自己一忽，將整個國家利益瓜分，這個就是他上場之所以得到人支持是什麼，就是打這個煤炭幫，打鐵路幫，打石油幫嘛，周永康啊，零計劃這些就是。好了，到現在香港就一樣，不過來香港吃的那些就是大陸的央企，你怎麼打？ 沒得打的。 我想問他不是你生意合夥人，是他是你老闆啊。 所以如果你話要搞民生嘅話咧，你唔係結構性去搞嘅話咧，你最黑你不如你派錢算啦，派錢最實際。但你連 佢又唔瞓巢啊！你叫佢派俾大學生，佢又唔瞓巢啊！ 就係咯，係 嘛？呢個林陳茂波就話佢有補習收入，啲人即刻話：咁你有劏房，你又支人工喺政府嗰度，係嘛？佢又唔瞓巢啊！嗱，你問我，每人派一萬，高中大學生每人派一萬，我係買 iPad 又得，買呢個 iPhone 又得。 派錢係最實際嘅，其實係。 因為根本咁多年嚟，所謂嘅深層次矛盾，呢個就係中國香港經濟融合嘅一個結果嚟嘅。就係你個樓宇嘅需求係全國嘅投資嘅需求，你必然就會造成嗰個樓價啊嘛。雙辣椒到而家有冇跌過？係冇跌過喎，一路係咁升嘅喎，仲係。咁你諗下一個無窮盡嘅需求嗰陣時候，除非資爆嘅啫，其實係。如果唔係，根本呢樣嘢是不可能靠土地供應去解決，你越多又落咗去嗰啲大陸發展商嗰度，大陸發展商發展出嚟嗰啲樓，佢又係俾大陸投資者嚟去投資嗰陣時候，咁你根本上冇辦法解決。而佢最大鑊最大鑊咩咧？佢個房屋政策裏面，因為你好似麥理浩咁清楚定性係咩？就係以公營房屋為主體，然後講明每年我嘅建屋嘅指標，私人嗰啲我唔理你，我要公營房屋，我起碼照顧到。喂，大佬五年啦，而家上樓公屋，由三年、三年半、四年，一路褪到五年啦，而家係。 但佢又唔瞓巢嘛？如果佢即係冇一個你冇個產權後面咧，吊住你條命啦，即係你唔成為一個經濟奴隸啦，佢覺得你啲人太自由啦，就 自由西 啊，係啦，變咗自由西啊。 咁而家已經變咗自由西啦，因為大家知道，就算做奴隸都買唔到樓啊嘛。 這個是另外一個極端來的、 啊、 因為那個蘿蔔太遠了，你要令到隻爐仔不斷地走，你又要在個後面有條棍在個蘿蔔、啊、在個前面的口那裡、啊、一路揈下揈下，他走的時候一路覺得他可以擔到個蘿蔔。 你想學新加坡，你首先你都要照顧得那個民心突突掂才行的，大佬 沒得學、啊、我告訴你，這個由董建華、 啊、 到梁振英到林鄭月娥 都想學新加坡， 是痴人說夢、嗯、我講過很多次，第一個最根本的新加坡人願意 surrender 的原因，被李光耀將他們的人權自由 surrender、 嗯、 是因為人家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一來啦，二來真的其實他、亦都沒有像林鄭那麼尷尬要考慮這麼多的利益板塊， 他就是 surrender 給李光耀而已嘛、 啊、 很簡單，法官、 啊、 是啊，很多時候他判案他有考慮到這個李光耀因素、嗯、政治因素考慮判案，但是為什麼法官都願意 surrender、 嗯、 因為他覺得我們維護我們新加坡的獨立國家主權在馬來西亞隔離、 嗯、 這個是更加重要的國家利益、 嗯、 所以他能夠 justify 他 surrender。 我想問一下、嗯、在香港你要馬道立這些人判案考慮中央的旨意有沒有可能先、 嗯、 那個就是他不會覺得我們是香港的利益嘛、 嗯、 好了，中共就要求什麼，就是要你將中共的利益視為國家利益， 嗯， 這樣才等於回歸嘛，警察好，政黨好，法官好，那就三權合作了。但是新加坡是沒有這樣東 西，你知不知道現在大陸呢，即是其實在反送中運動這兩個星期他不斷在煽動仇港情緒，他就其中一個方案就是說怎樣要搞一國一制呢，其實很甘的、嗯、其實很辣的，他說怎樣說呢，他剛將你的什麼外籍法官全部炒掉去啦，那麼香港的教育制度呢，那個教科書用曬廣東那套，要下一套徹底的去殖民化的工程，人口要做一個徹底的一個改革工程， 即是移民實邊，將香港人趕走、 啊、 土生土長、 啊這個、其實說真的這些東西是講中了他自己 心底裡面最想做的一件事。而你而家見到啦，即係呢兩日啦，就係嗰啲咩澳洲啊，嗰啲咩小粉紅啊，點樣對住嗰班香港嘅反送中嗰啲示威者啦，就係叫留島不留人啊嘛， 滾出香港， 係啊，滾出香港，留島不留人啊嘛，佢哋係講呢套嘢啊嘛，所以點解要做到你啲福利咁好啫？嗱，做到你啲福利咁好嘅話咧，佢又覺得就俾到你好多自由、啊，好多自由嘅話，你又作反、啊。咁即係呢個呢樣嘢佢覺得自己搵自己笨啦嘛，同埋喂你而家香港呢佢哋自己覺得係咁樣㗎，點解你香港咁多錢咁多外匯儲備呀，其實好多都係靠國家喎，佢覺得係、嗯、我哋咁多嗰啲國企嚟搞 IPO 係咪嚟融資，其實益咗你香港喎， 咁邊個益多啲先、 啊、 究竟益邊個多啲先，嗱呢種咁嘅心態就冇得講㗎啦，我覺得呢、這個已經係等於呢一個新的殖民地的一種的角度的、 嗯、 已經是等於吞併一個新的領土，都不是殖民地，叫做 直屬領土、 嗯、 這樣的角度，即是吞併新疆、啊、西藏這樣的角度，那它就等於現在青藏公鐵路通車之後、嗯、就跟著一路四川那樣的漢人一路移居進去咯、 嗯、 跟著就你看到現在在拉薩八角街那些小販已經不是藏人來的了，很多 是漢族人來的，你不要以為他穿著那些民族服裝啊， 好多就係四川人啊， 四川人嚟噶， 係啊，同埋嗰啲呢一個雲南人啦、啊， 咪等於佢喺所謂嘅新疆去極端化一樣啫嘛， 係啊， 係 啊， 只不過新疆嗰度就係產你伊斯蘭教嗰啲嘅罩袍 啊，產你嗰啲清真寺嗰啲頂 啊， 要你學國普通話啊，入去接受呢個普通話教育啊，咁美其美其名幫助你就業， 你用恐怖嘅，其實你而家你即係大陸嗰種文革思想復辟啦，其實佢最近係搞到連嗰啲外籍教師啦。都好難搞啊！佢而家佢話外籍教師今年係最多人係真係做思想改造， 外籍教師都要思想改造， 係啊， 即係話一個英國佬喺大陸教英文， 係啊， 都要進行思想改造， 即係逼佢坐監啊，定係點樣啦？其實又係要做思想改造啊，嗰啲乜嘢， 即係要參加培訓啊！ 你而家你冇用 啊，職業訓練， 你包括你大陸人啦，有好多人就覺得就係話我有錢嘅，我就想喺大陸，我留喺大陸啦，我俾佢去呢啲國際學校讀書，咁但係咧，原來國際學校嗰啲課程啊， 染紅咯。 都要去送審啊，其實係 都要染紅咯， 係啊，係啊，係恐怖啊，其實係呢啲嘢係，即係你而家你最得人驚、最令人哋擔心嗰樣嘢就係你而家你行緊毛澤東嗰種老路， 同埋我覺得最荒誕咩咧？我呢個禮拜睇喺全球嘅香港人示威，我最心痛係咩？ 你那些人80年代90年代離開香港去找一個自由的樂土。 是啊。 喂大佬，現在去到一個中共的模式是去到你的國家那裡。 是啊。 那個是人家的主場來的。 是啊。 喂你說這個主場是我的，你不喜歡就走就是一回事的。 是啊。 大佬，那個是澳洲，那個是加拿大來的，大佬。 是啊，沒錯。 那個不是你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來的。你自己都是移民。然後去到仲有佢哋最衰格咩？喐手喐腳噶嘛？呢班友係。 唔係，所以點解而家咧越嚟越多外媒咧都開始將香港比喻為咧西柏林就係咁解啦。 我一早都係咁講啦。 嗱，如果香港呢一個地方你唔保啦，即係你話國際社會唔保， 自由社會嘅最前線 係啊個橋頭堡嚟噶。你一個橋頭堡咁樣失去咗咧，其實你而家你好多香港會發生緊嘅事情咧，就係、是、你以後會發生 呢個 係 中共模式嘅。 係啊。 全球化的版本，香港是。 因為其實 只不過香港是受得最硬的。 因為大陸其實它現在是輸出革命的都是。但是它輸出那種是獨裁革命的嘛。 不就是幫你委內瑞拉做智能身份證啊，幫我們出面那條這樣的燈柱。 是啊。 不就是什麼士康威信啊。不就是上面 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什麼遠紅外線啊。360度全影鏡頭啊，不就是出面那條燈柱咯。 講來講去你現在深圳搞什麼先行示範區啊，收皮啦。即是你講一樣東西，你是對一個自由人來說是一啲吸引力都沒有，是嗎？誰稀罕 你深圳的生活？ 有的，如果你覺得買淘寶買東西等於自由，他就是希望你這樣 想， 或者看到、現在不是、現在連那些延禧攻略都沒得看， 沒有的啦， 是啊，沒得看，限 古靈的嘛，叫做 不配合主旋律， 是啊， 跟著抗日神劇又沒得看、今年好像四套國產電影全部撲曬街， 是啊， 很多拍了上不到，是 唉，嗰啲咩大外孫啊，真係全部都冇得搞啊，根本就係、是。 咪即 係 等於點解佢要搞到最尾用五毫水軍就係咁啦？因為佢已經發覺佢嗰套文化所謂軟實力，前咗幾年仲講緊軟實力爭奪話語權，最尾發覺唔掂啦，不如向普京學習。我都費事同你爭奪話語權啊！我都費事扮到一個西方文明社會可以接受咁嘅樣。我就造假。用造假嘅方式嚟去擠走你，嚟去取代你。嚟去霸咗嗰個嘅輿論嘅版面，呢個就是一開始我哋講，佢哋喺點解喺 Twitter 喺 Facebook 不斷大量嘅水軍，你睇咗大幾元有張相好得意嘅，一個電腦嘅 mon 控制住20個 Facebook account 咁樣， 哦， 喺個工廠嗰度翻工嘅係， 咁犀利， 係啊，係直情係一個工廠式嘅去生產輿論，去干預人哋台灣嘅選舉，嗱，所以台灣嘅朋友醒定啲啊！九合一選舉已經中咗㗎喇，佢哋已經係。即係話佢哋已經小試牛刀贏咗。你買 F-16V 俾你都冇用啊。到時如果你個國防部好似當日克里米亞俾俄羅斯侵佔嘅烏克蘭嗰陣時候，即係話公台裏面更加重視更加重要嘅、其實唔係軍力嘅對決啊，其實係資訊戰啊。所以未戰先行就你留意一下呢、這個。收尾美國是寫了一個專門的報告的、關於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行動裏面的資訊戰、我們香港人實在是認識太少，只是看什麼烏克蘭呢 The Fire of Winter The Winter, Winter on Fire The Winter on Fire, Winter on Fire 你看看俄羅斯怎樣入侵克里米亞的字啦，整件事本身 好犀利啊！ 呢個就係將來你俾個 F-16V 台灣都搞唔掂。 呢個就係索羅斯其實warn咗好耐㗎啦，即係俄羅斯係不斷啦喺度即係撥緊啦，即係呢個歐洲嗰種右翼思潮咧係崛起嘅。即係點解佢係好早㗎啦？五年前，因為其實你克里米亞之後，其實西方國家爭相去封殺呢一個俄國經濟。 你記唔記得喺德國曾經出現一個假新聞嘅一個？ 我知係 Lisa。 是又唔知好似舉住旗嘅，好似 ISIS 嘅，然之後其實佢就話佢其實係即係近來嗰啲嘅移民 係啦，去參加咗伊斯蘭國，那個假新聞嚟㗎， 係啦，嗰、那個係唔知幾年前嘅舊新聞嚟㗎，佢攞幅圖，然之後自己看圖作文咁樣， 佢一路製造嗱，但係收尾德國嘅研究發現咧、就算係澄清咗係假新聞度，所造成對新移民嗰種嘅 仇恨啊， 係冇辦法改變， 係啊。 呢個係俄羅斯一路喺歐盟做緊嘅嘢嚟嘅，唔係淨喺烏克蘭，甚至喺美國。你記唔記得希拉里選舉？佢話佢戀童，有啲右翼民兵真係揦住支槍仔肯德基 佢賣嗰間 收埋 pizza 店嚟嘅。 pizza 店。 係啦。 佢收埋細路仔喺度。 收埋細路。然之後亂堂係咪喺度即係即係性侵佢哋咁樣。然之後有個大隻佬就諗住見義勇懷，然之後攞支機關槍去搵佢哋。 佢拯救嗰啲 係啊 被希拉里囚禁嘅亂堂嘛。真人真事嚟㗎。 即係你唔係一定有人受㗎嘛呢啲係。佢刮到幾多咪刮幾多囉其實。佢喺你啲票裏面佢嗰個票倉裏面刮到幾多咪得幾多囉其實係。 所以我點解叫大家睇呢 HBO 嗰套戲 Brexit?Unsafe Walk。哦 ,ok。嗰個係我睇咗。嗰套戲 就係講緊。就係 Cambridge Analytica 嘅另外一個版本。 係冇錯。 就係嗰幾條彈散你睇嗰個 Farage。邊度似人形嘅 ？Farage 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嗰啲嘅口沫遮攔嘅彈散，最終可以成為一個脫歐運動嘅領袖。 嗯、 後面嘅操作其實就係呢啲，你唔好以為就係中共適用。Even 喺西方民主國家，當一啲極端嘅組織， 係啊， 佢要去懟冧你嘅主流社會嗰陣時候，佢都係用呢啲手法。 係啊，冇錯， 佢咪睇咯，一路去揾嗰啲人唔投票嗰啲人，佢哋嘅仇恨喺邊度嚟？他們的恐懼在哪裡、 嗯、 然後就對準他們然後就投放這個的訊息、 嗯、 聰明炸彈給他們、 嗯、 就是叫他們 take back control 嘛是吧整個 campaign 根本不是跟你說理性整個脫歐 就是咯 就 不是 說脫歐經濟那個 David Cameron 就在說哇脫歐我們失業啊通脹 那個的對成個英國經濟有咩影響？ 唔係，即係 David Cameron 原本佢真係都空有成竹嘅，因為如果你講道理嘅話，道理唔喺你嗰邊，係嘛？你靠做假新聞，佢冇諗過啦，係自己會輸俾假新聞。 但係留意一下 啊， 少女爆眼呢件事 啊， 你留意一下。 係啊， 實際上根本就係已經操作當中。 係啊，咪就係話你派錢咯，派錢 由中央電視台開始講話係俾自己彈叉射到。 係啦、 啊，然後到林鄭月娥。在記者會裏面回應 這 就是說有很多個真相 是啦 是不是然後一路跟著到高永文你想想這個不是幕後操作的假新聞、嗯、由現在就說甚至環球時報說他是黎智英的得力助手去到這樣的地步他就是一路單方面接收這些訊息就是說示威者很 evil 的是不是特意去殘害自己的示威者打爆他的眼之後就蒙陷這個的警察 微博那些人不是信了這一套咯微博嗰啲人係咁樣㗎其實。 央視新聞嚟㗎呢個。 係呀係呀係呀。央視新聞呢就其實係已經打橫嚟㗎啦。即係等於佢而家啦。佢當香港嘅政監都冇到㗎喂大佬你國泰一單嘢你自己出先報嘅。 係呀。 即係話你炒個 CEO 係。喂你冇搞錯即係呢啲嘢完全係當香港嘅政監完全唔係完全唔當佢有到㗎其實係。 嗱你諗下其實如果你由國家大頭去做假新聞。這個必然就是一個國家工具國家 工具。 咁你諗下我想而知即係話我哋面對嘅其實是一個龐大嘅資訊戰。好、嗯、多連登嘅朋友討論嗰陣時淨係限於討論緊前線群眾遊行。但係我哋點樣面對一個咁龐大嘅資訊戰呢、這個會喺11月嘅區議會選舉將來嘅立法會選舉佢所嚟平反敗局就係用呢啲咁嘅手段。 係、 如果佢仲係同你講道理咩仲係同你講是非觀念咩他鐵了心腸不讓步的話他是要硬硬用洗腦假新聞、 嗯、 即是等於 他不再跟西方接軌了等於俄羅斯一樣、 嗯、 我不需要你認可你剛才所說嘛你看這個 House of Cards 就是這樣、嗯 是啊、 我使乜你西方認可我做的事 是、啊、不需要 的是我不需要扮現在習近平都是一樣的 我 不需要扮這件事的、 啊、 我不需要你 endorse 我做的事 我使乜你覺得我開明 但是我同時我可以 manipulate 到你的輿論、 啊、 你的輿論呢講緊你見到而家佢點解封殺金馬獎啫？呢、這個同台灣大選一定有關。除咗咳字遊行之外，而家咪就係連劉德華嗰啲出嚟撐啦、啊。到你唔撐咩？ 唔係咪劉德華都出嚟撐？ 佢唔去啊？金馬獎啊？ 嗯， 成樣嘢就係借一個娛樂嘅頒獎禮去打擊蔡英文啊嘛。嗱後邊咪又係一樣，我覺得。而香港嗰啲藝人，甚至係金院。去做呢個政治工具，所以唔好話政治好醜陋，為虎作殘嘅態度嚟嘅。所以呢啲咁樣嘅藝人，大家睇清楚啦，其實係佢一定會下一步動員完呢、這個唔止嘅。我話俾你聽啦，好快就會嚟噶啦。所以你一路喺度用呢個咁樣嘅援兵之計，同時間咧，其實佢就一路咧就喺呢個嘅心戰、網戰， 不過有個好消息，輿 戰， 佢而家咧揸旗手啦。14億人護旗手 其中一個成龍嚟嘅。 哦， 你知成龍佢代言乜嘢衰乜嘢啊嘛？ 燈神嚟 嘅，即係嗰啲咩？ 即係霸王啊！ 係啊， 又仲有嗰啲咩樓盤啊嗰啲係嘛？ 係啊，所以呢個係好事嚟嘅，呢個係。 但係咁提一提之後，會唔會令到成龍冇得撈咧？呢個護旗手？ 唉，唔知啊，就係祝佢好運啦。呢個就 不過都好難估噶啦，我覺得。即係話，如果呢一個嘅今次呢一個援兵之計啊，好快就會露底噶啦，我覺得。 嗯。 所以起碼我覺得反送中陣營嘅人咧，而家完全唔需要表任何嘅態。 嗯。 一路等佢行，一路等佢行，唔好回應，唔需要回應。五大訴求好清楚，係嘛？冇變過，缺一不可。 嗯。 齊上齊落。就一路等佢喐啦， 嗯， 因為我相信後面就唔係林鄭自己想喐啦，係後面擁佢喐啦。嗱，民工冇客最高峰係上個禮拜嘛， 嗯， 結果上個禮拜客極香港人，我都覺得香港人都好堅下嘅，真係，可能真係睇得周星馳嘅電影多。 嗱，呢個就係佢哋需要反思啊。其實而家咧，即係嗰個深層次矛盾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啦。是已經是即係成個政成個社會係冇得健康走落去嘅，大佬有一班人代住遺書去抗爭，然之後同你講我要攬炒。當有一即係後生仔一部分係咁諗嘅時候咧，喂你林鄭，喂你點樣覺得即係你成個香港嘅社會去健康走落去啊？你再唔好講話你點解即係齊齊即係要點樣發達啊？點樣有成啦？點樣發展啦？你而家你根本成個社會形態已經係變咗病態啦，已經。 我覺得唔會咩真實對話，Anthony， 你唔好咁傻。你係 assume 緊一個仁慈嘅統治者，或者係以真係以香港利益為先嘅統治者。但我覺得佢已經去到個地步係咩咧？你睇佢討論當日嗰個女仔嗰單嘢，射爆眼嗰單嘢，你已經睇到呢個人。是很清楚將他是一個什麼人賣給大家， 沒有人性， 是一個沒有同理心沒有人性，他所說的陳同佳案，我為了他怎樣怎樣，全部都是謊言。你就算你說不清楚都好，你可以說如果是有這樣的事，無論什麼原因都好，我都是同情他的遭遇，是吧，受到這樣的傷害，他不是，他 spin 了他就是說是你的示威者做的。你想想在那個 moment，他怎會不知道記者會問這個問題，他一定知道的，那條 line to take 甚至根本上就是他自己問了上面怎麼說的，這上面中央電視台就定了調了，已經是，所以他就不可以說其他的東西，而他就是選擇了一個這樣的路，他仍然相信他自己可以做下去，我覺得，而他仍然覺得做下去之後呢可以什麼，就是等於用五毫用威嚇，用黑社會，用最 evil 的方法去令香港人收聲。譚文豪今日辭職，你想想是什麼事？譚文豪啊， 譚文豪就其實這個就是 20年服務了國泰做機師，他就是說不想再國泰這樣即是連累，其實他就是針對譚文豪嘛。 梁振英直接間接都有份迫害他的，這個仆街來的，這個是。因為梁振英成日都在說啊，譚文豪嗰間咩航空公司喺邊度嚟㗎？咁樣 佢一路係 成日喺度 搬緊㗎， 係嘛？ 一路搬緊 嘅，包括嗰個所謂暴動機師咧，又係佢自己講先㗎嘛？ 係啊，一路搬緊 嘅 係啊。 呢啲咁嘅文革啊，呢啲文革鬥爭係邊個帶起啊？喂，梁振興其實就係一個旗手嚟嘅，本身就係、是。喂，大佬呢條友夠折墮啦，大佬。 即 係邊個前任特首去到你而家咁樣去打你爛仔交啊？ 我想問啊。我有準備可以同林鄭有得傾嘅人去諗清楚。譚文豪事件就係一個案例，即係話呢個大清算 ，soon or later 係會去到所有學校、大專院校嘅老師，然後到公營機構裏面，到公務員、網軍喺度煽動打曱甴嘅仇恨，警察煽動緊社會嘅仇恨，出現咗琴日將軍澳嘅慘案。另一方面就是機構上面進行大清洗， 所以呢今天呢 去迫害 有個外國記者呢就問林鄭，現在你國泰，其實國泰這件事似乎真的沒有人去問，你國泰這件事走出來之後呢，你究竟林鄭你還覺不覺得香港現在還是自由經濟來的？什麼叫自由經濟啊？就是在商只是言商嘛，為什麼現在香港都好像玩大陸那套在商言政的呢？ 而家就係實係人人過關 啊！ 啊，人人過關，唔係公司，唔係我哋香港人。李嘉誠都要過關啊！你知唔李嘉誠點樣俾人攻擊啊？而家話佢係黃絲啊嘛，係咪？點解佢不斷要有發言人出嚟解話？ 我見啲人開始喺八一八嗰日舉旗啊！就係、是、呢個咧，即、就、係、是、因果由國， 藏頭絲啊嘛， 因果由國， 係啊，係 嘛，即、就、係、是、容港 自己，係啊， 呢個係新嘅口號嚟噶。 仲有個咩意粉咩？ 意粉咩？有意粉咩？ 有嘅，有嘅，有嘅。所以你諗下，呢、這個人人過關其實亦都係好多人話亞文革，即係話就嚟到文革，我覺得唔係，實際上已經係文革， 已經文革啦。 公營部門做嘢嘅人。真係要慎防你哋嘅 social media 嘅言論， 嗯， 特別係公務員。嗱，我覺得係高危嘅， 嗯， 我驚乜嘢啊？咁樣，千祈唔好咁諗。你要喺個體制裏面繼續同佢抗爭嘅， 係冇錯。 唔係話我走咗出嚟我就唔撈，唔一定係咁嘅。當正正就係個體制裏面去迫害嗰啲有信念， 嗯， 而係希望扶植嗰啲蠱惑仔，係走捷徑冇信念。為利益事從的人這樣上去的時候我們更加要卡住個位置、 嗯、 跟他鬥長命因為這個不會是10月1號結束的一個這樣的戰役來的這個鬥爭是很漫長的真的是你要繼續做得多少多少在自己的位置裡面繼續去發揮繼續去用沉默去抵抗、 嗯、 因為你這樣burn了自己那個資源的話等於我們為什麼說我哋要 take back 我哋嘅 control 係咩？我哋要攞翻我哋已有嘅資源。 嗯， 個資源咩啊？區議會每年1億撥款，呢啲咪我哋嘅資源咯。 嗯， 好多人話而家講選舉食人血饅頭，我覺得呢啲係傻嘅，真係。點解我哋唔去攞翻我哋應有嘅資源？如果唔係，你點樣打呢個持久戰咧？ 嗯， 你只會係咩？其實係佢侵佔咗我哋嘅嘢嚟噶嘛。係 啊， 我而家係 we take back control， 我哋要攞翻嗰啲嘢啫嘛。立法會如是。一國兩制的立法會誰說由中聯辦控制的我想問一下香港是高度自治國防外交就交給中央 That's all That's all 為什麼現在大學中學的校長全部變成建制派你想想散運的時候還有馬飛森和沈祖堯、 嗯、 你看今次除了鄭國漢落過去這個元朗遊行之外打死他都不落的班友是咪嗰種嘅大學校長嗰種嘅精神面貌之可惡啊嗰種低俗同埋可惡呢個張牆啊竟然連五毫嘅嗰啲內容話美國政總統都唔係民選產生。 唉呢、這個真係好。 呢啲咁低 B 嘅五毫言論連傅振中都唔講嘅言論竟然出自於香港大學嘅校長之後。你諗下呢個士大夫無恥視為國恥就係咁嘅意思啦。 嗯 當香港知識分子的代表都是這麼無恥好了將來他就會清算那些出來講話那些的學術界的知識分子、嗯、然後慢慢其實你看到的傳媒界我們認識這麼多人其實已經大部分被清洗為什麼個個都要做自媒體 呢 其實調回轉就是貪過癮自媒體的意思真的沒得撈 是啊 是啊實際上真的沒得撈我們這個年代本來經歷過基本法起草一路經歷過六四走到而家嘅香港傳媒人應該正正就係如日中天好似劉俊圖呢類、 嗯、 應該係執掌嗰個 editorial 嘅編輯部大權嘅人嚟但諗下 even 劉俊圖都唔係做嗰個位啦已經、 嗯、 明報嘅 editorial 都唔歸佢管啦已經係呢、這個就係一路逐步逐步將呢啲香港人嘥拉曬跟住嗰啲咪新香港人落嚟去執掌呢啲媒體囉 係啊 咁你以為袁志偉做得耐呀 唔係佢就係即係而家大陸啦佢就係睇香港嘅硬件但你永遠 appreciate 唔到香港嘅軟件㗎嘛 佢唔係 appreciate 唔到佢覺得如果我要 adopt 香港嘅軟件、等然我要改變我哋嘅體制 係 而佢唔願意咁做鄧小平嘅年代佢願意 adopt 你嘅經濟體制 係 而家經濟體制已經 adopt 曬之後金融體系佢啲 adopt 埋啦佢而家要嘅就去到軟件係咩社會組織 係 NGO 言論自由公民社會他啃不下嘛當日陳建文在獄中的陳建文他怎會是激進派他還幫民政部在汶川地震的時候他怎樣去 set up 那些 NGO 去發動他們在汶川地震裡面去震災去令到社會一起支持那個所謂國家的危難 佢係咁嘅人嚟嘅其實。 但係你諗下喺監獄裏面呢而家已經係任何包括何俊仁我哋頭先講咩四大亂港之首啊。何俊仁就是最先回去告訴大陸人聽 又教他們基不是教他們這個普通法 普通法是什麼、全部我們這一代都經歷過了、今時今日就變成是港獨禍港恐怖分子是不是那你想想其實是沒得回頭我很接受這個時代周刊那個時代雜誌那個封面故事說 We are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你可不可以扮沒事呢兩個月之前發生的事然後一國兩制沒問題高度自治沒問題 沒可能了、 換過一班人上台、找個陳志思然後搭個湯渣華擺埋羅志光做政務司司長那是不是可以解決、你覺得會不會好像03年那 樣 就可以 business as usual 現在有人傳緊就是這個唐英年做這個看守特首這個你信不信這個 我覺得他現在沒人做的噃、唐英年除非你答應承他跟住。都是俾返佢㗎咗即係佢繼續去參選㗎咗、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唔會㗎喎我覺得呢三年係、即係會消耗盡佢個痛苦程度比當年同梁振英競選更痛苦 梗啦梗啦 我相信以唐英年嘅性格就不如去攞下紅酒搭下私人飛機咁就仲開心啲我覺得佢冇㗎而家呢三年看守政府開咩手 㗎唔係你而家你搵咩人都難其實係即係都話你而家你俾個政府你但你自己本身即係特首不是特首係咪冇人聽你知大 喂等於好簡單 Anton 如果我係女優經理人公司我都擁到個女優去拍 SM 嗰時候我就即係話佢 burn 完佢就完㗎啦係最後一站嚟即係話林鄭而家去到個地步已經係去到黑人之後跟住迪立㗎啦你諗下啦如果佢係愛惜林鄭嘅佢點解唔會俾林鄭妥協呢攞返啲民意呢攞返啲民望呢唔係喎所有最重口味嘅嘢擁晒佢去做。係咪所以話佢已經去到女優最後一程㗎喇喎其實係。已經冇㗎喇已經係。咁好啦我相信如果硬到底嘅話呢佢就會做到落任。如果 仲有三年 和解嘅呢就由新上任嗰個署任特首去做。再林鄭做晒所有衰嘢之後就換另外一個人上去做。點都唔會由林鄭之手做所以呢個和解係援兵之計。 唔係但係你一日林鄭喺度啦你係做唔到咩衰嘢㗎嘛其實係。 唔係呀係調返轉呀。林鄭係示威者嘅神功護體。 係呀。 呢個係青燈照嚟㗎。 係呀。 紅燈照嚟㗎真係。即係義和團裏面嘅神功護體其實我哋一請林鄭上身。 唔係所以點解 所有大團結嘅所有人。 唔係所以而家你點解你五大訴求你冇叫佢落台咁解㗎嘛。係咪大家對個局好清楚㗎其實係。 喂而家你點解進化到林鄭已經唔係叫佢落台啦。林鄭啲群眾會自己搭佢落地獄㗎而家。 係呀啱啊。 喺8月18號遊行嗰邊你只要嗌林鄭佢就話落地獄咁樣㗎啦已經係。 唉真係陰公 嘅嘢。所以唔會我覺得呢個所謂嘅援兵之計呢個和解係唔會出現嘅我覺得。除非去調整個人事我覺得。嗰個就會出現。 同埋調整個路線啦。 調整路線之前就會調整人事先。但短期內共產黨我覺得亦都唔可能喺即係硬咗咁耐突然間咁轉。咁即係話你即係佢而家好簡單㗎嘛。林鄭的 logic 就是說你不再上街頭衝擊我就不用再靠警隊保命那我才有彎轉我相信他的 message 一直都是這 樣他是這樣但他問題就是他失信於民嘛民無信不立 但是很簡單就是說當你沒有辦法取得市民的信任的 時候就 你就唯有靠警察這個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來的其實是 是啊無間地獄來的 即是沒有雞也沒有蛋 好了就是因為你所以市民繼續上街市民繼續上街就繼續同警察衝突警察就繼續亂 Q 咁嚟跟住你又話如果你唔上街嘅話我先同你傾所以咪一個無間地獄碌咗兩個月囉 大佬啊你個民望分數得27分邊個會信得過你啊 直至到佢而家就為直至到中共明白到問題嘅核心在林鄭本人㗎嘛你咁樣一路碌落去都係冇用㗎我話俾你聽你818唔衝831衝好啦又遍地開花遍地開花無論你打成點都好個民意都係唔會切割㗎啦我覺得去到呢個地步 即係死咗心算啦。 好難啊！即係所以其實佢而家都即係都開始好似佢有個 body language 啦，都同你講好似認真想諗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唔搞勇武囉，咁我哋而家咪搞下呢個真相和解咩委員會呀咁樣。 我覺得佢係咩呢叫做總體目標都唔係真係想和解，而係想分化。 分化 所以係想分化。所以我話呢佢越即係個運動嘅 crisis 係會在於佢出招嘛。佢唔出招咪大家攬埋一齊囉。 係係 係。好啦到佢出招就係話嗱你見到和你飛嘅人呢大家咁守規矩呢我就願意同大家傾啦。就係咁嘛佢今日 send 個 message 出嚟就係咁嘛。咁然後呢跟住到遲啲啦我覺得唔會淨係呢一步㗎我覺得。好快就會有第二步出嚟㗎啦其實。我估喺831之前呢一定會有第二步出嚟。咁然後呢就再 test 林鄭嘅第二步。你覺得佢可以點樣行 啊 佢可以點樣行啊其實。 對話平台 係囉。 咪由個對話平台裏面嗰啲蛋散提出呢個調解委員會。 唔好搞啦。你對咩話平台你搞呢搞路你不如去連登開個 account 算啦。 話啲人愛假㗎喎。又係分化撚嚟㗎喎當佢係。 係咪 係啊， 佢 事實上 咁佢做 live 囉。一邊開連登 account, 一邊去講嘢嘅時候 live 囉。係咪你咁鍾意做 show 啊你試下做呢啲啊係咪即係唔需要好似你Donald Trump 講啦咩15分鐘見示威者啦你開個 account 做 live, 你敢唔敢做啊 好安全㗎嘛隔住個 mon。 係啊好安全㗎其實。即係呢啲嘢喂你講到自己又話精英咁叻啦咁食又剩啦係咪咁多人幫我睇住啦你做唔做得到啊喂如果你淨係有一個咁嘅 gesture, 已經先攞分先喇我覺得起碼。 以前嘅佢最驚個 audience 係習近平 啦。咁我梗係啦。 呢啲政客嘅嘢我哋諗得出嘅嘢佢點會諗唔到非不能也不為也。 喂以前啦阿曾蔭權啦都試過同阿余若薇做辯論啦係咪先。 佢就知道咩啦曾蔭權嗰次辯論佢就知道如果政改要過一定要被人揼一鑊他有這個智慧 是 就是說我辯論裡面給你奚落不要緊最終出了一道氣 這些就是大智慧 這些就是那個智慧林鄭是沒有這個智慧的他就是覺得我要贏你我要贏你 寸步不讓 政治就以為是辯論比賽這個和葉劉是一樣的以為我拗贏你就為之贏嘛 你那寸步不讓就是威的了嗎就是強硬的了嗎 很簡單當日記者是這樣追問他你會不會去探那個女仔喂就算我是政客探咁又如何呢我想問下就算俾人打小報告啦又如何呢點解唔可以呢我覺得係咪點解要全面同藍絲捆綁啫喂從來林鄭 又捆綁唔到 同藍絲都唔係捆綁㗎喎係咪所以我就話佢而家呢個係有部分係因為佢性格嘅問題其實 好大部分 佢就係因為每一步佢覺得我個初心係啱嘅你班友係借題發揮嚟喐我嘅我已經輸到咁啦所以我就唯有一路頂落去一路頂落去頂到一個地步冇人再撐佢咪唯有攬住警察囉呢個就變成而家嗰個成個困局嘅所在嚟㗎嘛咁啊節目結束之前呢就同大家宣布一下呢就係我哋今個禮拜六就會有一個網聚嘅咁呢就係三點鐘到六點鐘咁就喺我哋嘅呢個衛業街上書局呢度咁啊星期六咁大家如果要參加網聚嘅呢我哋而家喺即係熒光幕前面嗰個 QR code 呢嘟咗之後呢咁就係課會員嘅啫課已經成為城寨會員嘅朋友嘅咁題目就係叫做迎難而聚呀都唔係迎難而上 話你會唔會驚俾人又話你大台呀 大咩台呀我台得咁少人係咪咁呢就會員嘅所以就大極都有限大家就係可以喺個城寨 Apps 裏面呢就即係已經係將個 event 喺度㗎啦咁呢就不收費用嘅咁就只限會員咁啊我哋有很多朋友問我哋嗰、那個即係上一次18號嗰個晚會啊咁我哋就有一個籌款嘅嘅一件咁嘅 T 恤咁今次呢我哋就做咗一批嘅就係嗰個網聚嗰度呢大家可以嚟買咁我哋扣除咗嗰個嘅成本呢咁呢就會呢將嗰、那個200蚊我哋買咁就130蚊呢就會捐俾呢個612嘅基金咁呢就希望可以即係我覺得基金我信得過佢哋嘅唔可以即係我都認識咗好耐嘅人何秀蘭而我相信總會揾到個方法呢除咗律師醫療呢啲開支之外將來如果有需要嘅話呢其實可以係做好多嘢嘅我覺得即係呢個612嘅基金 所以亦都係呢，我哋特登喺上次網聚之後呢就做咗另外一批，咁呢就希望可以就係扣除咗我哋嘅開支之外呢就係、捐助612基金。咁喺我哋就唔會公開發售㗎啦，其實因為好煩我哋就係好怕陌生人上嚟，第二好怕呢個嘅大家，即係我哋唔係成日喺個 office 嗰度，咁就淨係喺六，即係星期六嘅網聚嗰陣時呢就會發售嘅啫。咁如果你報唔到名但你想買嘅都可以上嚟嘅，咁都係咁上下200件。咁另外一樣嘢呢就係23號 禮拜五， 禮拜五呢就係連登發起一個叫做手拖手啊 Hong Kong Way The Hong Kong Way 香港之路嘅活動，咁我哋值得支持嘅。個概念就係源於1989年嘅10月 波羅的海三國啦， 係啦，首先就係1989年嘅6月4日 啊，立陶宛啊 天安門嘅民主運動就影響到德國東德，柏林人上街爭取民主，咁然後跟住呢就喺同年嘅年底呢，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同埋呢個立陶宛就要擺脫蘇聯獨立，咁呢就所有嘅國民喺佢哋嘅首都，三個國家嘅首都去組成呢個人鏈，係手拖手嘅人鏈，咁呢就有唱歌嘅佢哋，咁呢就嗰時冇航拍，但佢哋呢就租用咗個定翼機，就佢呢一路飛一路咁樣影佢哋嗰個嘅人鏈，好感人嘅嗰段片大家喺 YouTube 揾到嘅。咁今次呢就係、23號，咁呢就係喺三條嘅呢個地鐵線嗰度呢就會進行呢個人鏈嘅活動。咁我睇下梁啟智寫呢 佢話唔夠時間㗎嘛，好似話要14萬人起碼要。 佢就話喺立陶宛、愛沙尼亞同埋拉脫維亞嘅人鏈裏面呢佢就要專門組織一個車隊叫做田窿隊，就係見到裏面有啲人嚟㗎嗰啲，就車嗰啲人呢去嗰啲冇人嘅地帶嗰度呢就係田窿。咁但香港個好處咩呢？ 有地鐵站。 嗰啲地鐵站就係組成嘅，就可以好方便好快捷，可以去到有人窿嘅地方，因為要成鏈最重要呢就係要填咗啲窿。咁當然啦，你話銅鑼灣啊、灣仔啊、金鐘嗰啲我唔擔心嘅，但可能喺九龍呢、觀塘 荃灣嗰邊啊， 荃灣嗰邊咁可能就要大家嗱，佢就有唔同嘅 group 嘅發起嘅，你可以去喺嗰個 group click 入去就得。 Telegram 嘅 group 係咪 ？Telegram 嘅 group 嚟嘅。咁咧，你就可以你屬於邊一個地方？咁咧，7點就喺指定嘅港鐵站外邊候命，然後8點就係所謂嘅香港之路啦 ，The Hong Kong Way。咁咧就9點就流水式散去。咁究竟拉手鏈嗰陣時候可以做啲乜嘢咧？嗱，佢個組織者就冇講嘅其實。咁拉脫維亞嗰度咧，佢就會唱歌嘅，嗰啲人係佢有首歌嘅係。咁但係我哋未必話大會有主題曲啊咁樣。 口號囉。 咁譬如你拖住手你可以你個手機著燈都得㗎嘛其實。即係你可以係變成係一點咁嘅燭光。咁又得。 嘩好虛撼喎咁樣，即係好好震撼。 你夜晚黑其實好震撼㗎，如果你係一個航拍機咁樣一路過呢，係所有香港人手拖手然後舉起佢哋嗰個手機，然後呢即係著咗個眼燈啦，舉起個手機嘅話呢即係咁樣㗎嘛，即係手拖住呢度。 咁樣囉，係 啦，咁樣咗嘛， 係囉， 咁其實已經好震撼㗎喇，其實 真係一隻手就一部手機， 個個都有㗎喇呢個係呀，咁過去愛丁堡集會呀等等，我諗好多人都即係都係試過㗎喇其實，咁我覺得大家千祈唔好嘲笑自己嘅行動。今次嘅行動，今次嘅運動最好嘅地方咩呢？就係、好多分化人呢出唔到招呀，呢個共產黨嘅招數呢廢咗武功， 係 包括喺818你見到啲人喺度撩㗎，而家贏咗咩？咁開心做咩？喂，坦白講，我話我哋點解要咁對自己咁 harsh 呢？腳皮都浸到巢晒啦，臨足大半日自嗨下都唔得，大佬而家苦行呀，而家真係係咪最好笑喎，發放呢啲言論嗰啲人其實係全面 邊啲人係咪，即係其實嗰啲聽眾都心裏有數啦， 全面到媽㗎其實，咁即係話呢其實已經冇用， 係冇用㗎啦， 我覺得八仙過海，到今日所謂兄弟爬山即是八仙過海， 和李飛的行動和前線的行動不是互相 zero sum 的，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來的，是可以他們又可以參與， 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很多的前線的後面後勤去傳物資買物資下去或者是接放學那些，其實都是和李飛的人來的，那這個運動才可以一路走到現在。所以我就是說大家即是我們五巴黎五月的學生運動1968年他們一個口號很有趣叫 Be Realistic，但是就是叫做不知道叫 Fight for the Impossible，不知道什麼鬼還是 Dream for the Impossible，即是好像表面上好像很矛盾，你想想我們過去其實都沒有想過8月88號你看到那些遮海呢，其實在國際傳媒是很震撼的，你知不知道，你看 CNN 那些， 當然我都第一次 那些記者 呢 看到那個畫面，那些遮好像水那樣在流動，即是我們自己看到，我在那個的天后那裡新超記隔離那條行人樓梯那裡望下去，一路看到那些遮這樣走過，其實很震撼的。另外你想想經歷過7月1號入立法會，經歷過7月21號亦都經歷過那麼多的我們即是傷心的事件，包括是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包括是被暴徒襲擊的人，包括昨天是被這個刀傷的這個女記者，包括是射爆眼的這個救護員，其實我們不是忘記了他們，但是我們都需要呢，其實人的生活是需要呢是釋放我們那種的抑鬱和憤怒的。我相信818的人為什麼會覺得有一種釋放的感覺是什麼呢，就是很難得大家又再走出來見到那個場面，不是說因為我們忘記了那些受傷的人或者死了的人，而是呢我們見到一件事是感動我們的，我們就會表現出那種的即是喜悦，其實是一種喜悦的感覺的。我覺得人面都是的，人面都是的，這個是不是說即是很多人用還是沿用回五年前呢叫做打左膠那種的邏輯思維呢，其實今次真的慳一點就勾了，真的不會再有 followers 的了，已經是即是因為已經過了那麼久了嘛，即是麻煩你想想新招數 他拉演少很多，你看到這些東 西不是想想新招數，我覺得真的，因為已經不是那個大家那個 mindset 已經變了，其實所以8月23號想知道那個詳情，今天的蘋果日報其實是在頭版有講過的，另外呢就是呢遲些我們一會做完節目我都會在 Facebook 那裡去 share 這個8月23號這個的即活動，我們也呼籲大家可以去參與，這個是一個絕對和理非的活動來的，目的是什麼呢，是要自己第一自己幫自己打氣，第二也是給國際社會看到，因為我們跟著9月美國國會復會之後就會審議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不是保持個熱度先啦， 是這個重要的其實，第二大家看到昨日英國的保守黨的外交的事務委員會的成國會議員叫做 Tom 乜鬼嘢，個名好鬼古怪嘅 Tom Tuckenhead 啊，定乜鬼嘢？ 你係邊度啊？英國 英國保守黨的外交事務委員會，咁咧就係、 是、BNO 嗰度， 係啦，支持 BNO 平權。咁咧就亦都我知道香港人咧亦都有發起呢個 online 嘅 petition， 即係要求咧。就是持 BNO 的香港居民是可以 Tom Tuckenhead Tuckenhead 是不是，是的，就可以擁有這個即是等同於 British Passport 的那個待遇，可以有居英權， 不是連這個什麼太陽報啊，這個是 太陽報的社論都支持，這個我自己觀察居英權問題呢是由開始到現在是最好的時機，我覺得很多人說會不會就是說叫人走啊， Sorry， 香港人是需要我哋應得嘅嘢嚟嘅，你要記住，居英權係英國通過國籍法剝奪咗我哋嘅權利，係咪由我哋英國屬土公民轉咗做一個咁嘅 BNO 嘅 passport？ 係香港先係咁嘅啫， 係香港先係咁啊！直布羅陀都唔係咁，所以呢個係英國人欠我哋嘅，我哋係 take back 我哋應該有嘅嘢，唔係話喂大家放棄香港去移民，而係話我哋要攞翻我哋應該有嘅居英權。所以 起 碼 我 們 現在的身份就由這個呢所謂中國人變成一個英國僑胞先嘛，起碼是不是差很遠的這件事，是 不是，還有我覺得很簡單，即是等於我叫人在個公營機構好在法定機構做事那些小心一點，即是 如果有機會被人迫害的就可以將自己的 social media 的內容呢可以剷走去的。 是 為什麼呢？這個也是你要跟他鬥 smart， 不是跟他鬥道德，在我們那邊的。其實我現在不是跟他鬥壯烈， 鬥長命， 是鬥長命。如果我有居英權的話，我就跟你可以鬥長命嘛。而這件事還要記住，那個道理在我們那邊的，是英國人欠我們的。其實這件事還有台灣蔡英文所說的人道援助對香港，其實應該有一個政策的，你不可以再叫人家跟回什麼第十六條陸委會那種規定去申請，那就是沒有， 就是好像個別考慮林榮基的做法。 因為如果當香港出現人道危機，大量的政治難民出現的時候，那怎麼辦呢？大家想想，不是危言聳聽的這件事。當我們被 label 為恐怖主義的苗頭的時候，解放軍武警在邊境一路集結的時候，這個就是我們要去國際向我們伸出援手的時候。前兩天的廣告其實就是叫國際伸出援手嘛，那個是警報針對，但是我們將來面對的可能是戒嚴軍管或者是深圳武警過來執法的時候，那我們香港人怎麼辦呢？我們是屬於國際社會的一員來的。我相信為什麼我一直鼓勵人家將香港的問題要帶去國際社會， 所以上個禮拜做得挺好的。上個禮拜五即是那個我要攬炒團隊和大專生， 廣告做得很好，我覺得比第一次做得好。 那個叫做是什麼英美港民主權在民嘛，是不是？那個是他是找了很多即是英國的國會議員和美國的美國的眾議員，我唔記得邊幾個嘅都有份嘅，其實係呢、這個真係做一個連結嘅作用啦。話俾即係起碼就係英國同埋美國聽，其實佢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幫 香港人想去做乜？ 係啦，我哋以前成日講啊嘛，即係其實連登仔都話：喂，我哋已經知道，即係其實好國際社會已經知道香港問題已經好大好犀利啦。咁你要話俾佢聽做啲乜嘢先得㗎？咁樣咁而家佢有個任務，喂，起碼 BNO。即係其實呢個係佢英國可以做到嘅嘢啦。美國就係香港民主人權法案啦，係咪？喂，如果你中國仲係覺得香港呢個地方佢嗰個窗戶個角色係仲有咁緊要嘅話，喂，你係逼佢妥協嗰呢樣嘢係。喂，你起碼你而家 Donald Trump 你都逼佢即係同呢一個大陸講，喂，處理香港問題先。先至同你講呢一個談判問題，係咪？中美談判問題。 彭斯今日都係咁講啊。 係啊。 嗱，呢個就係佢就所謂真正嘅 stakeholder、 所以咧，即係講真，即係有啲分化 L 咧，唉，真係呢個枉唔好枉作小人啊！其實講真啦，你呢兩個月以嚟呢、這個反送中運動，其實點解可以令到 Donald Trump 呢個咁現實主義嘅即係嘅總統都肯幫香港出聲？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有好大嘅功勞㗎，即係我哋要承認我哋自己 嘅。你諗下。咁耐點解連同中共關係好嘅德國、法國係咪歐盟裏面、其實大家唔好睇少德國嘅影響力係相當大，但德國喺成個反送中運動嘅前期個立場係好強硬嘅， 係啊， 對於呢個送中修訂 啊， 係啊，德國係好強硬嘅，其實仲有啊，海外嘅香港人，我哋第一次六四之後再重新 reunion， 其實 係 有冇試過一個運動係同香港？香港和全世界的香港人 connect 是沒有的，其實在六四之後已經沒有了， 是啊， 是第一次再重新 connect， connect 了之後其實還可以走很遠的路、我覺得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只爭朝夕、即一次一戰警全功、你鬥緊的對象其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林鄭月娥政府、那個人遲早玩完的了，其實、如果是一個強權，一個全世界都是要去認為是一個對自由社會造成一個威脅的一個強權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是柏林人、就是西柏林的柏林人。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你想想怎會不全世界動容呢、是嗎？因為他們看的角度是這樣看的嘛、我們當然不覺得，我們當然覺得已經沒有東西都是這樣、但是想想當他們的電視畫面是8月11號的時候， 是啊， 是不斷在地鐵站射催淚彈，是不是？現在紐約時報再揭發8月12號在政總高層射催淚彈， 嘩，好高啊，好高掉下去，不是說那樣就可以攞命囉？ 是啊， 是啊， 那個不是射身體的、上面射下來是打頭的啦，其實 這個是攞命，那個是， 所以你想想，可想而知 過去那兩個月香港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我相信是有史以來的，香港有史以來最多的，其實是最多的。而我們頂到今日，頂到今日的話，我覺得其實已經去到 the point of no return 的時候，就只有咬實牙根一起走下去。其實不知道走去哪裡，我覺得真的很多人問我會怎樣會怎樣。今天有個阿叔上來就說，就是說起些對後生仔很擔心的，我其實沒得想的了，其實 因為我沒錢的了， 是的，你想想就是說不要坐在這裡擔心，你想想我可以做些什麼，手拖手其實很簡單的，我覺得 是啊， 8月23日大家記住到 Hong Kong Way 香港之路， 再創造香港人的歷史呢， 我相信可以做得到的，雖然籌備的時間很短，再提醒大家今個星期六3點至6點，我們這個城寨人的迎難而聚的主題就是持久戰，好，就我會跟大家分享我對這個持久戰的看法， 好， 已經要作這個思想的準備了，我覺得大家就可以在城寨 Apps 裡面就只是限於會員參加的，活動裡面也都會呢，我們將上次在我們5周年網聚的那個 T-shirt 就是籌款，咁呢就扣除咗個成本啊行政開支之外呢，就跟住就會將嗰個嘅錢呢就捐俾612嘅人道救援基金。咁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就下次再見，拜拜。 好，拜拜。 哦 就嚟中秋節啦，咁我哋又介紹個節慶盤菜啦。今次咧，我哋推出今年咧推出嘅咧係豪華版嚟嘅，佢嗰啲材料咧係非常之名貴嘅，就有呢個鮑魚啦、蠔油鮑魚啦、梅花膠啦、茄汁大蝦啦、鮑汁鵝掌啦、紅炆大花菇啦，就同埋咧家鄉炆豬肉，仲有啲西蘭花，即係咁樣。咁樣咧，呢一個咧係包埋送去你屋企噶啦。咁呢就4至6人呢就係原價888元都好平㗎喇，但係呢我哋而家特價呢係688元，如果你訂咗先係送埋去你屋企喎，你煮返熱就食㗎喎，係咪好呢？呢個係6至8個人呢就1088元，特價888元，10至12個人呢就1388元，特價呢1188元，都係送到你屋企嘅。我食少少試下先，呢個就係鮑魚啦。但每樣嘢咧，你都夠呢個人頭咧，其實一定有值嘅。因為我哋嗰啲食品嘅 quality 咧，大家可以放心嘅，我一定試好多錢啦。好啦，咁你翻去全家食係咪好開心咧？係中埋你屋企喎，你唔使煩喎呢個。